你别不理我呀喂，比你小怎么了？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李琴说，你给我站住！ 哼，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有仆原著，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演播蓝山梦。第180章，父母。 袁子峰没想到自己爷爷这边居然这么好解决，回去找李琴叔的时候走路都带风。但他没想到李琴叔居然不在。袁子峰坐在沙发上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回家了，正在路上。 你怎么自己回去了？ 怎么，我不自己回去还要把你带上一起啊？你想吓死我爸妈是吗？ 那你去吧，有什么事儿记得联系我。 知道了。嗯，袁叔有说什么吗？ 差辈了，以后你也得叫爷爷了。李亲叔有点无奈。我爷爷没说什么，就警告我一句，说你以前跟李宇锦可好了，让我小心点，把你抓牢了，别跟李宇锦这老男人跑了。这话里这酸味冲天呀，都快把远处几公里外的李琴叔给冲着了。 袁子峰，我发现你这心眼怎么越来越小了。 是啊，我心眼可不是特别小吗？小时候你喊我泥猴子那事儿，我现在都记得。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轻易惹我啊，我能记一辈子，舍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捅出来让你好看。 喊你一声泥猴子你还惦记上了，还惦记着大半辈子。 是啊，这不是你喊的吗？换成别人我气那么多干嘛呀？ 袁小同学，你最近还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撩啊。行，我不跟你闲扯了啊。 嗯，去吧。李琴叔应了一声挂断电话，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风景线，心里涌起了一股近乡情怯的情绪来。从几个月前他还在世的消息在自己朋友圈传开来以后，他就联系了自己的父母，但从电话里听不出父母有没有别的意思。更何况李琴叔这次回去是给自己布置了一个任务的。袁子峰那边都顺利的不像样，李琴叔觉得自己也得给袁子峰一个交代。不过他打算循序渐进的来，先让父母知道自己天生就是弯的，然后再向他们介绍袁子峰的存在。哎，他不仅是个弯的，还谈了恋爱了，对象还比自己小10岁，在别人看来正是大好的年纪，说不定根本就没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爱，到底会不会真的过一辈子。以前李亲叔也老爱想这些，但现在反倒不怎么想了，因为想了也没用啊。这些事儿都是没发生的，也是你不确定会不会发生的，凭空去想反而是徒增烦恼，倒不如把这事儿抛在脑后，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眼下的幸福就已经足够了。李琴叔在单元门口待了会儿，买的水果放在双腿上，有些犹豫该不该进去。就在他犹豫的时候，突然听到从身后传来的无比熟悉的声音。 小叔。 李琴叔浑身一僵，扭头看过去，看到了一张苍老了很多的脸，是他的母亲。李母看到他的瞬间眼泪就止不住了，他手里提着刚刚去菜市场买的菜，俩人对视无言。一时间李母竟然没有冲上来，而是站在距离他1米远的地方止不住的流泪，直到李琴叔压抑着沙哑的喉咙喊了一声 妈。 李母猛地冲上前来，蹲在地上抱住他。 小叔啊，这三年你可是惦记死妈了呀，你这孩子怎么活着也不跟家里说声啊，你知道妈有多想你吗？ 妈， 李琴叔的眼泪终于也压不住了。 对不起。 其实提到这件事儿，李琴叔也觉得自己可笑了，只是为了不让父母发现自己双腿的残疾而向他们隐瞒自己还在世的事实。哼，换作是现在，怎么想都怎么觉得可笑。可那时候他真像是猪油蒙了心一样，怎么都转不过这弯来。可以说，如果没有袁子峰推他那一把，恐怕在他腿彻底好之前都不会转过这弯来。李母早从电话里得知了李琴叔双腿受伤的事情，但没想到居然这么严重，他需要轮椅才能行走。李母心里早就疼得不成样子了，哪里还会再多说什么埋怨的话呢？就推着轮椅上了电梯。开了门，李母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冲里面喊了一声： 老李，你看谁回来了？ 围着围裙的男人从厨房探出一个脑袋来： 谁啊？秦叔。 李父僵住了，旋即脸上的表情微微抖动了一下，像是在竭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他的手也轻轻抖着，嗓子也跟着抖： 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李父在自己身上擦了擦水： 来，先进来，先坐。 他的视线落在李琴叔的轮椅上，突然就哑了声音了，顿了顿才继续道： 想喝点水啊，想喝点水。 任由复杂的情绪蔓延，在这一刻，三个人都是激动又不知所措，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话语，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李琴叔就坐在轮椅上，喝完了一整杯水，情绪才缓慢地平静下来。他没忘记自己来这一趟的主要目的，除了见爸妈，还有坦白出柜这件事儿。可是看到厨房里忙碌着，还时不时扭头看自己一眼的父母，李琴叔突然觉得那些话像是堵在了喉咙里，让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父母这一辈子都是善良的人，独独生了一个他，因而让他们受尽了折磨，李琴叔的心里怎么可能会不难过呢？他握紧了杯子，垂下眼睑，沉默了许久，直到李母端上来水果： 来，小叔，多吃点水果，补补身体。 嗯，谢谢妈。 他有些犹豫地看向李母，嘴唇开开合合了数次，却没能说出一段完整的话来。最后还是李母主动开口问道： 这次回来还去 F 国吗？你这腿治疗得怎么样了？ 宝贝儿，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哼，别走开啊，下集更精彩哦。